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一集，初到云城。八月底，日头当空，小镇热浪翻滚。镇中心卫生院二楼略显破旧的门边，懒洋洋地倚着一个女生，她穿着简单的黑白格子衬衫，低头的时候领口歪了一下，两个袖子十分不羁地卷起。再往下是一条低腰牛仔裤，有点旧，因为她的动作以及清瘦细腻的腰露了出来，样貌惹眼到不行。护士看到一个男人第三次路过女生时，他递给女生一根棒棒糖，朝病房内努了努嘴。 冉冉，你爸妈来了。 秦冉低头撕开糖衣，长睫微垂，咬进口中的时候他才半眯着眼睛。是吧？护士啧了一声。 看不出来。 说完一句便拿着病历匆忙离开。病房里面就是秦闪的亲生爸妈宁晴和秦汉秋。两人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婚，秦闪一直跟着外婆。半个月前外婆生病，眼下需要转院，宁晴和秦汉秋才回来。秦闪靠在墙壁上，一只腿微微屈起，面无表情地听着。隔着门都听出来宁晴的声音冷漠十足。 秦汉秋，我妈情况严重，我带她去云城疗养。 秦汉秋看向她，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其他，目光复杂。 冉冉被学校退学了，宁海镇没学校收她，你正好带她回林家，林家路子多，总会给她找个好学校。 我已经带雨儿嫁进了林家，你还要我再拖一个拖油瓶，林家人怎么看我啊？ 宁晴有些烦他的胡搅蛮缠，就秦冉那样的学校想找就能找。说起这个，秦汉秋怨气明显。 我当初是想带雨儿走，你不要冉冉就要推给我。 他们有两个女儿，秦冉跟秦雨只差一岁，各方面都是天差地别。两人离婚时为了争取秦宇的抚养权闹得天翻地覆，后来还是秦宇自己想要跟着妈妈，这一场官司才算打完。那时候秦冉没人要，两人互相推脱，最后谁也不管。外婆陈淑兰看着可怜，一个人抚养了秦冉12年。病房内，宁晴看着秦汉秋嘲讽的脸庞，心中憋了一口气。比起秦宇，谁想要带一个打架斗殴的女儿呢？尤其还是要带入豪门，动辄就会被人笑话，宁晴心中千百般的不愿意。秦汉秋是小时候被拐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穷小子，陈淑兰看中了秦汉秋，结婚几年，宁晴就受不了秦汉秋的不上进。他除了搬砖就是工地，宁晴干脆离婚。离婚后，宁晴带着秦宇嫁到了云城有钱人家。秦汉秋也迅速再婚，跟他现任的老婆还生了一个儿子，日子红火。秦汉秋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宁晴怕他到时候真去林家闹，那只会让他更丢脸。只能咽下一口苦水，不甘不愿地带秦冉回云城。 冉冉，你也…… 秦汉秋走出病房，看到秦冉，他顿了顿，叹息道： 林家有钱，你跟你妈过去，他们铁定能给你找个好学校，让你读高三，说不定啊，以后还能考个大学。 秦冉那成绩能不能考到大学，秦汉秋也就是随口一说。秦汉秋现在要养一个儿子，负担也不小，城里的房子还没有买，总要为以后打算。 来之前他现任的妻子就打过招呼，不能把秦冉带回去。秦冉往后靠了靠，卫生院走廊上没有空调，闷热的空气几乎凝住。他半低头，手指绕着衣领的第二粒白玉般的扣子，手指纤细毫无杂质，犹如凝结的玉汁裹着冷意。漂亮到不行的眉眼又冷又脏。他并不理会秦汉秋，解开这粒扣子后忽然眯了眯眼，朝走廊上正对着自己的窗户看过去，眸子里寒光毕现。跟窗户隔着几米远的地方是一间办公室，对面办公室里坐在椅子上的年轻男人穿着禁欲的白大褂，样貌清俊，身材俊挺。卫生院最近新来的主任江东叶。江东叶看了一眼对面与卫生院并不相配的高定沙发，沙发上躺着一个人，指尖夹着一根烟，修长且分明，淡色的烟雾勃勃升起，手臂随意地搭着，目光似乎凝了半分钟。江东叶顺着对方的目光朝外看去。 哎，瞅什么呢？ 男人穿着黑色丝质衬衫，窝在沙发上，背靠着沙发，笑道： 小腰挺细。 他侧着头，鼻梁很高，皮肤极白，半眯着眼睛，极长的睫毛遮住眸底，朦朦胧胧的过分疏冷。似乎是刚清醒，声音低哑，偏又带了不经意的清冷，挟裹着几分清绝。 嗯？ 江东叶翻了一页病历，没有听清。抬头一看，瞧见这风流韵致的颜色，觉得京城中那些男男女女为这位三爷疯狂也不是很难理解。 没你的事儿。 程俊伸直了大长腿倚在沙发上，轻笑一声，然后开口道： 过两天这边任务完了你就回京城，你呢？ 江东叶回过神来，骨节分明的手指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。程俊起身，两条腿笔直修长，威脸的眸子中氤氲着雾气。他伸手拍了拍衣服上根本就不存在的烟灰，漫不经心道： 有其他任务。 宁家的车就在小镇的卫生院楼下，是一辆黑色的宝马，挂着云城的车牌号。宁晴跟医生交涉之后，就直接带秦冉跟陈淑兰回云城。 林家规矩多，别把你的那些坏习惯带到林家，听到了？ 宁晴偏头揉了一下眉心。秦冉只带了一个黑色背包，将包搭在腿上，半眯着眼有些发困，不在意的点点头。他屈着一双又细又直的腿，浑身上下一股子魂不吝的匪气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。 有这么困？你昨晚做贼去了？ 在林家做了12年的贵妇，宁晴现在举手投足间都是优雅。她最厌恶的就是秦冉身上与秦汉秋如出一辙的匪气。秦冉从兜里摸出一副黑色耳机，要给自己戴上，不甚在意道： 去网吧打了一晚上游戏。 随着他抬头的动作，半挂着的耳机滑到衣领里，搭在脖子上。 你以后不准去网吧。 宁晴看着他这副不务正业的样子，咬牙道： 别不服管，你要是拿出雨儿的十分之一，我也用不着对你这么耳提面命。林家不是你外婆家，你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你妹妹，自己不想好你也别连累雨儿。 一想到还要去找关系让林奇把秦冉弄进高三，宁晴愈发烦躁。以秦冉现在这情况，怕是找遍整个云城也找不到一个愿意收他的学校。他当年仗着好样貌嫁给了丧妻的房地产生意人林奇， 秦宇小时候就极其聪明，长得好看也讨喜，成绩优秀，天赋出众，从来没有让林家人为他学习上的事情操过一回心。不管放在哪儿，都是其他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。林家人对秦宇满意的不行，宁晴带秦宇嫁到林家自然是高兴的，可想想接下来要带着秦冉去林家，宁晴连中饭都没有胃口去吃了。下午四点，黑色的宝马停在了云城林家别墅前。 夫人， 开门的是一个穿着蓝色上衣的中年女人，见到宁晴后面的陈淑兰与秦冉，目露诧异。宁晴胸口有些闷，她心烦意乱。 张嫂，你带我妈跟冉冉进去，雨儿要下课了，我去接她。 秦宇一向都是林家的司机接送，今天宁晴亲自去接，说白了还是烦心，不想在家里对着秦冉，要出去喘口气。张嫂目送宁晴离开，这才偏头看向两人，目光中透着怀疑。 老太太，秦小姐。 她上上下下用极其隐晦的眼神扫了两人一眼，才开口道： 进来吧。 说着当先侧过头在前面带路，在两人看不到的角度撇了撇嘴角。陈淑兰一路走过，看到装修精致的欧式建筑，手指无意识地攥着衣角。停在大厅门边，张嫂刚要拿出拖鞋，却看到陈淑兰就这么穿着鞋走进大门。陈淑兰脚跨进去后，才感觉到张嫂望着她的诧异的眼神。她虽然是乡下人，但一向爱干净，脚上跟衣服上都没有什么灰尘。张嫂的目光如芒在背，可外孙女儿就在身边，陈淑兰极力忽视张嫂的视线，挺直腰板。她往回走了一步，想要换鞋，却见张嫂将拖鞋又塞回去了。林家客房挺多，张嫂摸不清宁晴现在的态度，将两人带到三楼的一间客房。在二楼拐角处看到一间半敞开的房子，里面摆着的名贵的小提琴露出了一个角。秦冉多看了一眼，张嫂瞥秦冉一眼，面无表情道： 那是二小姐的琴房。 秦冉挑着眉眼，懒懒散散地跟在张嫂身后，漫不经心地想着，看来秦宇在林家挺受宠啊。楼上的客房挺单调的。 啊，这是洗手间，热水器会用吧？ 张嫂打开了卫生间的门介绍着，仿佛他对面的两人是山顶洞人。秦冉坐在矮桌面上，一只腿微微屈起，一手随意拨弄着摆在矮桌上的鲜花，袖子挽了一截，露出细白的手腕。 二位先休息，需要什么叫我一声，我就先下楼了。 张嫂说了几句注意事项之后，就下楼去厨房帮忙了。她离开后，秦冉锁了门。陈淑兰看着一尘不染的漂亮房间，略微思索着，好半晌笑着说道： 这位张嫂看起来人挺好相处，以后你跟你妈……唉。 秦冉将背包里的东西往桌子上一倒，闻言挑了一下眉，没有开口说话。陈淑兰看着秦冉在摆弄自己的东西，也没有打扰他。这个外孙女古里古怪的东西特别多，上次一起来看到桌子上摆着的反射着寒意的枪，陈淑兰着实被吓到了。不过后来秦冉说那只是一把仿真的玩具枪。秦冉屈腿坐在桌子上，摆弄着背包里的东西，一台没有标志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挺新的，也没有牌子， 他随手放到桌子上，没有去管。又拿出一个十分厚重的手机，他继续扔到桌子上。他东西一向乱，在一堆物品中挑出了一个白色的塑料瓶，拿起来的时候还发出晃动的声音，里面是水，外面只用黑色的笔凌乱地画了一个大写的 Q， 还贴着一张便签。秦冉将便签撕下来，上面乱七八糟地写了一串字符，旁人看来只是一串乱码。他看了半晌，扔到一边，手中只拿着白色塑料瓶，偏头看了陈淑兰一眼，纠结了一下，还是塞回兜里。不多一会儿，张嫂上来敲门，说：“ 先生跟大少爷回来了，正在楼下，想要见见二位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